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但那样的话，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。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，《希腊棺材之谜》，作者埃勒里奎因，演播艾宝良，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。 10月8日，星期五，埃勒里·奎因先生第一次见到卡斯基悲剧的演员们，第一次见到那悲剧演出的现场，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几天前琼·布莱特小姐所体验的气氛中带有些紧张。星期五的上午，大家全都集合在卡基斯家的客厅里，鸦雀无声，提心吊胆。当众人还在等待副检察官派伯光临的时候，埃勒里与一位身材高高、脸色红红、皮肤白白、模样惹人喜爱的年轻的英国女郎搭讪上了。我猜您就是布莱特小姐吧，先生。布莱特小姐严肃地说，我倒是无此荣幸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呢。她的非常妩媚的蓝色的明眸冷冷中透出了一丝笑意。艾勒里笑了笑，小姐此话差矣啊，难道你认为我是天生就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吗？哦，又是一件稀罕事啊。他矜持地把雪白的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膝上，目光斜视着门口。伍德拉夫和威利警官正在那儿站着谈话呢。布莱特小姐说，您是个警察吗？ 是，应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侦探。对，我叫埃勒里·奎因，对，是大名鼎鼎的奎因探长的亲儿子。 啊，我不认为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侦探，奎因先生。埃勒里的目光非常的尖锐，一下子把他亭亭玉立的秀丽的模样全看在眼睛里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他说，你是永远也不会受到这样一种指责的。布莱特小姐坐得笔直，微笑着说，科伊先生，你是在诽谤我的身材吗？ 哦，女神爱是他地的幽灵啊。 埃勒里喃喃地说，他仔细地审视着布莱特的身材，羞得布莱特满脸通红。但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啊。讲到这里，两个人都笑了。布莱特小姐接着说，我是另一种类型的幽灵，奎因先生，我确实是十分通灵的。这样埃勒里完全在无意之中懂得了葬礼那天 气氛中带有紧张的由来。当他向布莱特告辞，起身去迎接他的父亲和佩伯的时候，又发现一种新的紧张气氛，那就是那位年轻人埃伦切尼正以杀气腾腾的眼神在注视着他。紧跟在佩伯和探长后面的是弗林特警探，他还拽着一个满头大汗的矮胖的小老头。威利警官挡在了客厅的进口处。这个人是谁啊？费林特警员说：“哦，他自称是这儿的人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抓着这个矮胖子的矮小的肥胳膊，该拿他怎么办？探长跨上前来，把大衣和帽子往椅子上一甩，说：“先生，你是什么人？”新来的人手足无措，这个人又矮又胖，荷兰人模样，一头的白头发，两颊红的像化过妆。他大口的喘着气，脸上的表情十分的尴尬。收藏品总库经理吉尔伯特·斯隆从房间那一头走过来说：“没错，探长，这位就是詹·菲里兰先生。是的，是我们的外勤尖兵。”他的声调平板，枯燥的出奇。哦，奎因探长精明地打量着这个人。嗯，是费里兰先生。嗯， 是是啊。 费里兰气喘吁吁， 正是鄙人呐、啊。斯隆，这出了什么事啊？这几位都是什么人呢、啊？我还以为卡基斯，费里兰太太在哪儿呢？ 我在这儿呢，亲爱的。随着这声甜蜜的称呼，费里兰太太翩然出现在门口。这小个子快步走到费里兰太太的身边，匆匆地吻了吻她的前额。费里兰太太不得不弯下身子，在这一刹那，向他圆睁的两眼中露出了温怒的颜色。然后这个男人把帽子和大衣递给了老管家威克斯，仍然在那儿呆站着。他似乎对着周围的一切感到莫名其妙。探长说：“ 哦，费里兰先生，你怎么会到现在才回来呢？” 费里兰说话的时候发出了一连串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。 我天晚上回到魁北克的旅馆的。是啊，看到了电报，我真是一点也想不到卡基斯会死了，令人吃惊啊。这会儿的机会是要干什么呀？ 今天上午我们要对卡基斯先生揭幕开棺，费里兰先生。 小个子显得很难过的样子。我没有赶得上丧礼，不过干嘛要揭幕开棺呢？难道 副检察长佩伯不耐烦地说：“探长，你看我们可以开始动手了吗？” 人们看到那位教堂司事霍尼威尔在墓地四下张罗着，沿着那块在卡基斯下葬时挖起的泥土的长方形的草皮在奔忙着。霍尼威尔指出了界限，于是有两名工人各自向手掌心吐了口唾沫，挥起了铁铲，抖擞精神干了起来。 没有人吱声，女士们都留在房子里，只有斯隆、费里兰和伍德拉夫律师这几个与本案有关的人在场。苏伊查表示不愿意看到这幅景象。沃斯大夫耸了耸肩，至于埃伦切尼呢，这个小伙子是死了心眼儿，要绕着布莱特小姐团团转的。奎因父子和威利警官也在，他们的旁边还站着一个新来的瘦高个，他脸色黝黑，嘴里咬住一根怪模怪样的细长的雪茄，脚的旁边放着一只黑色的包裹，共同观看着挖木工大块的挖着土。靠着第54大街的铁围栏的外面站满了新闻记者，镜头全部调好了焦点，警察驱散了大街上的人群。南普威克斯从后院的围墙外面小心翼翼地朝目的地张望着，警察们都靠在围墙上，而朝着后院的那些窗口都是人头攒动，有些人把脖子伸得老长。工人们挖到3英尺的深处的时候，铲子碰上了铁，发出了抗浪的声音，他们干得起劲儿，像海盗在掘宝，兴高采烈地清理着通往地下纳古所的横置铁门的平面。干完了活，他们从浅坑里跳出来，把身子靠在铁铲上。铁门打开了，顿时那个口衔雪茄烟的瘦高个儿的鼻翼也迅速地嗡动起来，嘴里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。他跨到前面，跪倒在地，探出身子，用鼻子深吸了一口气。大家看了都万分的诧异，觉得莫名其妙。他举起了手，匆忙站了起来，朝探长大声地喊道： 哎，哎，这里有怪事啊。 探长说： 什么怪事？ 根据奎因探长的丰富的阅历，他深知这个口衔雪茄烟的瘦高个不是喜欢故弄玄虚、虚张声势的人呢、啊。这个人就是塞缪尔·普劳迪医生，纽约市首席法医的助理，他是个谨小慎微的君子。埃勒里觉得自己的脉搏加快了，霍尼威尔则目瞪口呆。普劳的医生不做回答，只是吩咐掘墓工：进去把心脏的棺材拖出来，咱们就在这儿把它起上来。工人们小心地俯身进了黑坑，在这段时间内只听得他们嘶哑的嗓音和砸踏的脚步声混成了一片，然后发亮的庞然黑雾缓缓地移到了外面。于是他们赶紧装配好器械，发出了口令。最后棺材起到了墓地的地面，放在了挖开的墓穴的边上。埃勒里眼望着普劳迪医生，低声地对佩伯说着：看了这个人，使我想起了那位弗兰肯斯坦先生。说着，两个人谁都没有笑。普劳迪医生像一只警犬那样嗅着，然而到了这个时候，大家全都嗅出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，而且是越来越臭。斯隆脸色变得灰白，掏出了手绢，大打着喷嚏。普劳迪医生俯身朝着棺材问着： 尸体有没有防腐啊？ 没有人搭理他。两个掘墓工着手拧开了棺材盖， 正在这戏剧性的时刻，第五大街上无数的汽车恰巧都摁起了粗粝的喇叭，一片刺耳的声音鬼使神差地造成与这稀罕场面颇相协调的配乐。这个时候棺盖被挪开了，令人震惊的无法置信的情景呈现在大家的眼前，原来那个恶臭是由此而起的。在交织卡基斯那僵硬死板的防腐的躯体之上，竟然覆盖着另一具尸体。那尸体七歪八扭，而且凡是露出了皮肉的部位都已然是颜色发蓝了，五斑点点，那是一个人正在腐烂的躯壳，那是第二具尸体。往往是在这样一种时刻，生命变成了丑恶的东西。一日无常，万事休，只有时间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。在场者魂飞魄散，一个个呆若木鸡，动弹不得，圆睁着眼睛，吓得不敢出声。后来四龙干呕了起来，双膝乱抖，站立不稳，他就像孩子似的一把抓住了伍德拉夫那厚实的肩膀。伍德拉夫和詹费里兰都是连大气也不出的，他们只是愣愣地望着卡基斯棺材里的这个发臭的不速之客。普劳蒂医生与奎因探长茫然地面面相觑，接着这个老头子闷叫了一声，跳向前去，用手堵住了鼻子，激动地向棺材里张望着。布劳德医生紧握着双拳开始忙碌起来，探长的儿子埃勒里则仰起了头向天上看。布劳德医生简短地查验后下了结论，谋杀呢被勒死的，他在韦利警官的协助下把这个尸体翻了个身。原来在发现尸体的时候，被害人是脸朝下的，脑袋靠在了卡基斯那僵硬的肩膀上，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他的脸了，眼眶凹陷得很深，两只眼睛是睁开的，眼球极其干涩，略成褐色，但是他的脸并没有变形的不可辨认，在那不规则的青灰色的斑块之下是黝黑的皮肤，现在已经松软的鼻子活着的时候必定是尖削的，他的脸因为腐烂而松软膨胀，看得出来在腐烂前的那些时候那个皱纹是很深的。库因探长用低沉的声音说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蠢货好脸熟啊。佩伯歪着脑袋仔细地打量着，他说，我也觉得脸熟啊，探长，我估计会不会是……探长的儿子埃勒里干脆地说，喂，衣着和铁盒子在里面吗？威利和普劳提医生又是翻又是倒又是摸，威利恶心地说，没有没有。他瞧了瞧自己的手，然后偷偷地把手在大腿上擦了又擦。探长厉声说，事到如今了，谁还管那个？他直起了身子，矮小的身子正在发抖。哎，埃勒利亚，你的演绎法可真妙啊，真妙，打开棺材就能找到遗嘱啊。啊呸，他鼻子都皱到了一块。托马斯，威利挨到了他的身边，探长对他轻声说着什么。 威利探长点了点头，朝后院的门那儿走去了。探长又尖声喊着： 斯隆、弗里兰、伍德拉夫律师，都回到房子里去，马上，别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。里特， 一个魁梧的警探从围墙的边上走了过来。 喂，去把那些新闻记者打发走，我们现在不需要他们来探头探脑，快去。 里特朝着墓地的第54大街的门口纵跃而去了。 你叫唐斯士，对，我叫不出你的名字。你们这些人把那个棺材盖上，哦，把这个倒霉的东西弄到屋子里去吧。来吧，医生，你可有活干了。 碰上这一类事情该怎么办？奎因探长比纽约警察局里的任何头头都懂得多，五分钟之内就对这所房子再次戒了严。客厅变成了临时试验室，那口装成着双料可怕内容的棺材放在地板上。卡基斯的书房被征用为会议室，所有的出口都上了岗，通向客厅的门已经关上了。威利的阔背靠在箱板上，普劳迪医生脱去了上衣，趴在地上对那第二具尸体忙得不可开交。在书房里，地方副检察官佩伯正在拨电话。人们在这个房子里进进出出，都各有神秘的任务在身。埃勒里·奎因脸朝着父亲，父子俩相视苦笑着。探长舔了舔嘴唇说： 欧哥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你的那套灵感总算挖出了一件谋杀案，啊，否则的话，这个案件也许永远不会被人发现了。 艾勒里喃喃地说：我在睡梦里都会看到那张可怕的面孔的，他的两眼有点充血，他的手上拿着夹鼻眼镜，不停地眼睛在手指间转来转去。探长得其所哉地吸进了一口气。 把他摆正了，医生， 他坚定地对普劳迪医生说着， 我要让那群人都进来认认看。 是，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你打算把它放在哪儿？ 最好从棺材里搬出来放在地上。托马斯，拿条毯子来把它遮上吧，只露出脸来。 布劳德医生诙谐地发牢骚说： 哎呀，我去搞点香水之类的东西撒撒吧，哦，消消这个臭气吧。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，这第二具尸体被弄成可供观看的样子，让人来辨认了。这些人挨个儿进出着客厅，他们战战兢兢，脸色发白，似乎都不认识死者。 他们都看清了吗？肯定看清了。 人人都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。 斯隆，你呢？ 哦，没见过。 收藏品总库经理斯隆此时非常非常的难受，这种景象让他直犯恶心。他手里拿着一小瓶嗅盐，不断地凑在鼻子上嗅。琼布莱特精神集中，双目凝视，若有所思。西姆斯太太从病床上被拖了起来，有维克斯和一名警官引领着。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胆战心惊地对着陌生死人的脸望了一会儿，尖叫了一声，昏厥了过去。维克斯和三名警探通力合作，才算把他架回了楼上的住处。

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，那样的话，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。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，《希腊棺材之谜》，作者埃勒里·奎因，演播艾宝良，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。 众人全部再度集合到卡基斯的书房里，探长和他的儿子埃勒里紧跟在他们的后面，让普劳迪医生单独在客厅里与那两具尸体作伴。佩伯副检察长， 是啊，那位非常激动的佩伯正焦躁不安地在门口等候着他们。佩伯两眼闪闪发光， 难题解决了，难题解决了，探长。 他以殷切的口吻低声说：“ 是啊，我刚才就感觉到，真的，我感觉到以前在什么地方我见过这张脸，见过。现在我来告诉你，啊，是在哪儿见过他？ 对，是在罪犯相片陈列室。 嗯。”好像是的。那么他是谁？ 哦，我刚才打电话给乔丹，他是我过去的律师合伙人，你知道吧，长官？这是我到桑普森的部门任职之前的事啊。我一直觉得我认识这个家伙。哦，是乔丹把我回忆起来了。对，这个家伙名叫阿尔伯特·格林姆肖。 探长听到这儿顿住了，嗯，什么？格林姆肖？莫不是那个造假货的？ 佩伯笑了起来，哦，真是好记性啊，探长。不过，造假货只是他所干的勾当之一。5年前，那个时候我们正开办乔丹和佩伯法律事务所，我担任格里肖姆的辩护律师。是的，我们的官司打输了。格里姆肖被判刑5年，这些都是乔丹刚才讲的，算起来格里姆肖必定是刚从牢里放出来。 是这样吗？从辛格监狱出来？ 对的。 他们进入了书房，每个人都望向了他们。探长对一名警探说： 艾塞，快跑回总部去，查一查阿尔伯特·格里姆肖的档案材料，他是个造假货的，过去5年关在辛格监狱。这名警探一溜烟地走了。 威利警官扶持着他说： 托马斯，你安排人去追查格里姆肖从牢里释放出来之后的行动，查明他出来了多久，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干些什么好事吧。 佩伯说：是，我还曾打过电话给检察官，报告他这个新的情况，他命令我代他负责这里的事务。 对，他正在那里忙着对银行进行调查。 尸体上发现什么能证明其身份的东西吗？ 一件也没有，只发现些零零碎碎的东西。对，两枚硬币，一个空空的旧皮夹子，甚至连衣服上也找不出线索。 埃勒里目光与琼·布莱特小姐相遇了。 埃勒里细声细气地说： 好，布莱特小姐，我刚才无意中发现， 当你在客厅里看到那具尸体的时候， 哈，你认识那个人吗？ 为什么你说你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呢？ 布莱特小姐的脸色变了，她跺了跺脚。奎先生，你在侮辱人。 我不， 探长冷冷地说。你认识他还是不认识？布莱特小姐咬了嘴唇，这个说来话长了，而且我认为说出来也是无济于事的，因为我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佩伯一本正经地说，这些情况警察是最善于判断的，如果你知道什么的话。布莱特小姐，你可能被指控为知情不举的。什么？我会被指控吗？真的吗？布莱特小姐扬起了头，但是我并没有任何的知情不举啊。贝伯先生，初看之下我是拿不准的，他的脸是……说到这儿，他打了个寒颤。我回想了一下，他确实记起我曾经看过他，是见过一次，不，两次。虽然我已经讲过了，我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探长说话直截了当。你在哪儿见过他？对于她是个漂亮少女的这个事实，探长似乎是无动于衷的。就在这所房子里，探长先生。什么时候？我正要讲到呢，先生。琼布莱特小姐从容地停顿了一下，于是又恢复了那种自信的态度。她对埃勒里友好的报以一笑，而莱勒里带着鼓励的神情朝布莱特小姐点着头。布莱特小姐说，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一个礼拜之前的星期四的晚上。 9月30号吗？ 正是。这个人大约在晚上9点钟来到门口。是的，我已经讲过两遍了，我并不知道。 不，他姓格里穆肖，名叫阿尔伯特·格里穆肖。好了，讲下去吧，布莱特小姐。 好。一个女佣开门让她进来，我恰好在这个时候偶然走过那个前厅。 哪个女佣？探长问。我没有看到这个屋子里有什么女佣啊。 布莱特小姐吓了一跳。可是后来看我多糊涂啊，你当然不可能知道了。你先听我说，这个屋子里原来雇着两个女佣，但这两个全都是愚昧迷信的妇女，在卡基斯先生去世的那天，两个人都坚持要走，我们无法留住他们，他们把这里称之为一所死亡的房子。 维克斯，是这样吗？ 那个男仆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 好吧，往下讲吧，布莱特小姐。后来呢？你还看见了些什么？ 布莱特小姐叹息了一声，没看见多少，探长。我只见女佣走进卡基斯先生的书房，把这个名叫格里姆肖的人引领了进去，然后就退了出来。是的，那天晚上，我所见的就是这些。 听到这儿，佩伯尔副检察长插嘴说， 你看见这个人离去吗？ 没有看见，佩伯先生。 布莱特小姐在称呼他的名字的时候，名字的最后的那个音节拖得特别的长。佩伯尔生气地转过了头，好像是要掩饰自己一种不合心意的所谓检察官所不该有的情绪。探长说， 布莱特小姐，你第二次看见他是在什么时候呢？ 他的目光暗暗地环视了一下大家，大家全都伸长了脖子在聚精会神地听着。布莱特小姐说，我第二次看见他是次日的晚上，也就是 一个礼拜之前的星期五的晚上。这个时候，探长之子埃勒里用一种奇特的语调打断了他的说话，顺便问一下，布莱特小姐，你是卡基斯的秘书吧？你说的对，奎因先生。而卡基斯是个没有自理能力的瞎子吗？布莱特小姐撅了撅嘴，以表示否定。瞎是瞎，但他并非不能自理。怎么了？那么，卡基斯在星期四有没有对你谈起过关于这个客人的事啊？关于晚上要来的这个人呢？他有没有关照你替他安排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没有，他没有这样做。关于星期四晚上要接见客人，他一个字都没有对我讲过。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事实上也许还完全出乎卡基斯先生的意料呢。且听我往下讲吧。布莱特小姐狡黠地扬了扬乌黑的秀眉，流露出年轻女子的娇嗔。哦，你们这号人可真会打岔呀。星期五的情形可就不同了。星期五，哦，那是10月1日，奎因探长。晚餐之后，卡基斯先生把我叫到书房去，给了我一些非常细致的指示。哦，那确实是一些非常细致的指示。探长，一是 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布莱特小姐。探长不耐烦地说：“跟我们讲话可别拖泥带水的。” 佩伯颇为不满地说：“ 你这要是……”在证人席上的话，你显然是个不合格的证人呢，布莱特小姐。 真的吗？ 布莱特小姐喃喃地说着，她起身坐到了卡基斯的书桌上，她两腿交叉，微微提着裙子的下摆，好极了。我要做个模范证人，怎么样？这个姿势正确了吧，佩伯先生？是的，卡基斯先生对我说，那天晚上他要接待两位客人，很晚的时候。其中一个，他说，到这儿来是隐匿身份的。换句话说，卡基斯先生讲，这个人强烈的要求不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要我负责不让任何人看见他。 埃勒里低声说，怪事。 怪事吗？哈哈，还有更怪的呢。他吩咐我必须亲自引领这两个人，并且负责不让仆人遇到他们。引领之后我就去睡觉了，情况就是这样，你看多怪。 哦，当然了，卡基斯先生补充说，他与这两位客人商谈的纯属是私事，于是我一句话也不再多问，照他的指示行事。 是的，我向来就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秘书，窈窕淑女，理应如此。 哦，不知大人先生们以为然否？ 探长皱起了双眉。布莱特小姐端庄地低下了头。两个客人是11点钟到达的，其中的一个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那是前一天晚上自行来访的那个人。那个，你们说是名叫格里姆肖的那个人，另外的那个神秘的客人，从眼睛以下全部都裹着，我无法看到他的脸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是个中年人，或者更老。不过关于这个人，我能告诉你们的确实只有这些了，探长。 奎因探长长吸了一口气，听你这么说，那个神秘的客人从我们的角度看，可能是极为重要的。布莱特小姐，能不能讲得更详细一些？这是怎么打扮的呢？ 布莱特小姐摇晃了一条腿，深思着说：“她穿着大衣，头戴着圆礼帽，对，一直没有摘下来过。但我想不起来她大衣的式样和颜色。 有关你们那个吓人的格里摩肖的事情，真的，我确实只能讲出这么多了。 探长摇了摇头，显然很不乐意。可是咱们现在不谈格里摩肖了，布莱特小姐。回到正题，关于这第二个人，必定还有别的什么情况。难道那天晚上没有发生什么可能是有意义的事情吗？啊，有什么可以帮助咱们查明那个家伙的事情吗？ 哦，天哪！布莱特小姐笑了起来，纤细的脚往外踢着。你们这些法律和秩序的保卫者呀，可真是太固执了。那好吧，如果你们认为西姆斯太太的那只猫的事也算是有意义的话。 艾勒里显得饶有兴趣，他说，嗯，布莱特小姐， 西姆斯太太的猫吗？这真是妙不可言呢、是啊，也许非常有意义。怎么样，给我们详细讲讲吧，布莱特小姐。 好吧，是这么回事。西姆斯太太有一只大胆的轻贱的猫，她管它叫做兔崽儿。兔崽儿那冷冰冰的小鼻子老是伸向好的小猫锁不去的地方。哦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，奎因先生？ 布莱特小姐从探长的目光里看出他的神色不对，于是叹了口气，忏悔地说， 哦，真的呀，探长，我并不是在说蠢话，我只不过是， 哎，一切情况全都是乱得一团糟了。布莱特小姐说到这儿又住口了，她那秀目明眸中流露出了某种东西，那是惊吓、紧张还有疑惧。 哦，我认为我是有点神经质吧， 她疲乏地说。哦，我在神经质的时候就会变得颠三倒四，哦，像个黄毛丫头那样痴痴的傻笑，但是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的。 他的语气突然又转了过来。 是的，这个陌生人，这个一直包裹到眼睛的人，在我开门的时候第一个跨进了前厅。那个死尸，那个格里摩肖，在他的身侧稍稍靠后一些。 西姆斯太太的猫通常总待在楼上他的房间里，却在我没有注意的时候来到了前厅，躺在一进门的当路口上。我开门之后，这位神秘人物刚要迈步跨进来，一只脚已经提起，突然用尽全力悬空不动了，为的是不要踩到猫的身上。原来那猫正调皮地躺在地毯上给自己洗脸呢，它没有一点的声息。 说实在的，连我也是，直到这个人像表演杂技似的避免踩到这小兔崽儿的时候，才刚刚注意到这个猫在这儿呢。于是我把它赶开了。 是啊，格里布肖跨了进来，他说卡基斯在等我们呢，我就把他们带到了书房。 对，这就是西姆斯太太猫的插曲。 嗯，艾勒里下了断语说，内容还不是十分丰富。那么这个包裹起来的人他说了些什么吗？ 布莱特小姐皱起了眉头。你有所不知，这是个最粗鲁的人，他非但一声不吭， 他毕竟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是女佣人吧。而且当我把他们带到书房门口正打算敲门的时候，他简直就是硬要把我从门口挤到一边，自己动手开门。 是的，他也不先敲敲门，就和格里姆肖两个人一溜烟地进了房间，把我关在了外面。我当时恨得他，哼，都能吃下一只茶杯。 乖呀，艾勒里喃喃地说， 那么，你能肯定他没有讲过一个字吗？ 绝对肯定，科因先生。我已经说过，当时我是很生气的，我打算上楼去的。 讲到这里，布莱特小姐显露出了天真烂漫的性格，她还打算说些什么，却触及到了自己内心的机缘，明亮的眼睛里露出了悻悻的神色。她朝年轻的艾伦切尼的方向投去了极为愤恨的目光。对方这个时候正懒洋洋地靠在10英尺以外的墙上，两手插在口袋里。布莱特小姐接着说， 我听见了偷摸钥匙开启那扇一直锁着的前厅门的声响。我在楼梯上转过了身子，我一瞧，咦，我望见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进入了前厅。原来是艾伦切尼先生，他喝得烂醉。 艾伦怒气冲冲地低声吼着，喂，请。 探长迷惑不解地重复地说， 什么烂醉？ 是的。 布莱特小姐点着头， 是啊，探长，烂醉。后也不妨说是醉醺醺，或者称之为豪饮，或者说是发酒疯，迷迷糊糊。 哦，我相信那天晚上我看见切尼先生的状态大概可以用300种词汇来形容。哦，我索性讲得简单一点吧，那就是酩酊大醉。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，真相就要揭晓，祝狩猎愉快。希腊棺材之谜，作者埃勒里奎因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午夜拍案惊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。